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周五的开场曲从过去的美换成这首，这种感觉完全停不下来。不过今天晚上世界杯呢是休息啊，暂时休息一天， 没有再见过。 今天下午北京下了点雨， 但每次 所以呢下雨以后就会有人想起这首歌， 笑着说 豆豆要点播命中注定，送给在我旁边开车的他，谢谢你这么晚接我下班回家，嫁给你真好。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可否有彩虹？今天我可得回答你，有，还是双彩虹呢。估计你在朋友圈中也看到了很多今天美丽的彩虹。对呀，我可能给不了你全世界最好的一切，但是我一定会把我最好的一切给你。这大概就是累了一周之后，在这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心里所想到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吹得心痒痒，我的晴朗，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猝不及防的喜悦。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参与它的过程中都能够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如果说缘分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得更远，到这一站要下车的时候也能够不会很难过的，熬过一阵子之后就又是一条好汉。相信爱值得。 你还在对着屋顶发呆，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8度以上，天气炎热。明天的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午后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和补水防晒。明天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仙罗诀·酒神战甲》今天上映。影片讲述了拉玛天王国遭遇夜叉族入侵，一夜之间覆灭。泰拳战士奥特在父辈的保护下携酒神战甲出逃，并且和女海盗小兰、神秘夜叉马拉达以及猴王瓦达一起和邪恶的夜叉族展开较量。电影《最后一球》同样今天上映。2018年世界杯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的开展，这部同样来自俄罗斯的足球题材电影也选择在此时上映。影片的故事围绕着名为尤里的落魄球员和流星队这样一支无名的菜鸟球队展开，通过环环相扣的剧情以及激烈的矛盾冲突来体现主角个人和团队的成长。姜文导演新作《邪不压正》将于7月13号正式上映。近日片方发布了终极海报，1937年故都北平的汹涌暗潮被掀开，悬念与冲突不断升级，众人深陷迷局。在终极海报上，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和廖凡饰演的朱乾隆针锋相对，敌对关系一目了然。一心复仇的李天然欲手刃仇敌，将其视为心病顽疾的朱乾隆也眼露凶光，欲除之而后快。而姜文饰演的蓝青峰在两人中间仿佛一个高深莫测的布局人，诸多线索使三人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期的爱得更久点中来到下半时段。如果想圆了在上半年点歌成功的梦想的话，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我会在这里满足你的要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算老歌了，来自 Hebe 田馥甄演唱的《还是要幸福》，送给我的一位老听友，看到了你的私信，开心一点。 你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还当了不离不弃多次。

然后又有了同学的群，又回到了一起。其实我们总会发现，最容易想起的真的是当年坐在自己身边的同桌，不管是男同桌还是女同桌，总会觉得那个时候和他的互动是最多的。所以这可能是老天给你们的比别的同学多一点的缘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呼噜啦啦，要送给男朋友的。你要的那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希望下面这首歌呢同样能够让你们喜欢，因为也是一对恋人演唱的《我们的小世界》。祝你们越来越相爱，2018年的下半年一切如意，甜甜蜜蜜，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笑得一样甜，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 小世界。真的，这个大大的世界虽然每天发生很多事情，但真正与你有关的其实都是你的小世界里的事情，能够真正温暖你、快乐你，同时也是让你的情绪最为有所触动的也是他们。所以2018年的上半年，感谢那些在生活里给过你那么多情绪美好还有让你心情愉悦的人。另外呢，在下半时段，也就是2018年的下半年当中，愿各位的生活都能够甜甜美美。特别要祝福一下，马上就要参加护士考试，成绩就要出来了，希望能够顺利通过的这位用户650124087，还有所有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收听 2018年的上半年的爱的更久点，下半年我依然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陪伴各位朋友，我们下半年见吧。稍后是男左女右， 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叫半海。